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北京时间22: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 志在未来， 我是夏冰，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 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享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打路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 我是杰克堂，这里是10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10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北京时间22:02，23秒。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10点答录机，我是杰克堂。周日晚上10点到11点，欢迎光临。今天晚上10点答录机的直播间依然不寂寞。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音乐声，如果给到这样的一个场景，就可以看到，嘿，我们的全阵容是什么样的。所以今天再次非常欢迎我们的音乐人冯帆作为嘉宾来到10点答录机，他带着他的琴，所以有的时候会有一种现场的流动感。因为在今天讲故事的时候，在聊天的时候，冯帆会用他的琴声来作为他的一种表达方式。先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欢迎冯帆。哎，不好意思，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冯帆。嗯， 总是想说让琴说话，人也得说话才行啊。所以呢，如果现在你正在通过收听的方式是锁定了我们的调频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想必你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很好奇作为主播在直播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而我们的音乐人冯帆拿着吉他帅帅的样子又是什么样的话，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或者在花椒直播直接搜索10点答录机，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整个场景了。看到很多朋友已经进入到10点答录机的直播间，有新朋友还有老朋友，可以看到很多熟悉的名字，比如我家猫猫叫汪汪，还有猜我是什么鬼小郭哥，还有我知道心里面会等一些朋友的到来，当然还有一些新朋友，比如说那些年华那些年那华，还有 Betty 暖暖奶奶茶爱你真，欢迎你们来到10点答录机的直播间。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或者说杰克堂的故事盒主题在此。如果你是通过花椒进入到的，你也可以看到我们在最外面的直播间的主题就是美好的谜语。关于谜语，似乎总是需要谜底的。那么今天杰克堂的故事盒到最后是否会把这个谜底揭晓呢？大家拭目以待。在此之前，在我们讲故事之前，我也想抛出今天的问题：你喜欢谜语吗？或者你喜欢那种猜字游戏吗？喜欢那种直接的聊天的状态，还是一种暧昧不清的打哑谜的状态？可能每一个人所喜欢的是不一样的。就比如如果要是问冯帆的话，你喜欢比较直接的表达，还是喜欢有一些隐喻在呢？ 我想对于我来说的话，应该喜欢直说吧，应该 就有话直说。 对，标准的直男。 对，直男要有话直说是吧。然后但是对于女生来说可能也不一样哈，我得分情况讨论。有的时候呢，当会觉得比如说今晚的月亮真好，我想你应该听过那首歌叫 Fly Me to the Moon， 带我去月球，带我去月亮上。那首歌当中就有一句歌词是 In other words I love you， 也就是说我是爱你的。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想要去向一个人表达心意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选择打哑谜，而不是直接去表达，是把那个直接的表白换成了一种隐喻的方式，等着对方去猜，猜到了之后就会有一种心有灵犀的快感。所以这可能是很多女生惯用的方式。说完了之后冯帆怎么样，学到了吗？下次如果有人说我想让你摘星星给我，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对对对， 好，那让我们先进入今天十点答录机的第一首歌，让我们先来把气氛塑造出来，关于美好的谜语。第一首歌刚才说了 Fly me to the moon 是带我去月球，换句话说是我爱你。而在云端的感觉总是那么的美妙。在云端来自郭顶。 下来用唱一段白，除要睡过几载才能等到新芽再开，我始终等不到你来。Thank you. 云端来自郭顶。看到了张二宝啊，有人说请问那是一位歌手吗？今天请了一位歌手吗？还有人那个人是谁啊？看来你们是晚来的迟到的小朋友。没有了，来的刚刚好，因为杰克堂的故事盒马上开启。 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堂的故事盒等你开启。 所以其实有一些朋友是刚刚进入到十点答录机的直播间的，我们要再次的介绍一下。刚才你们说，哎，从这个角度望过去，杰克堂右侧的那个男生是谁呢？刚好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美好的谜语。这是一个谜语，但是谜底马上就要揭晓了。这是我们今天的音乐人嘉宾冯帆，他的角色在明年我们的杰克堂的故事盒，大家会经常会看到这位小伙伴的出现了。因为在几乎每次的节目当中，杰克堂是用声音来和大家相伴，而冯帆呢就会用手中的乐器，哎，我说的是乐器哦，至少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吉他，之后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乐器，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大家好好去期待的部分。他会用手中的乐器来去表达，对，用音乐去表达。当我们去讲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情绪，有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已经很感人了，而音乐一出来眼泪就要夺眶而出。所以这个身份非常非常的重要吧。张二宝回答你的问题了吗？还有依旧斑马王子，我家猫猫叫汪汪，喜欢爱要坦荡荡。哎，对，所以对于你来说，对于我家猫猫叫汪汪来说，看来你也是喜欢那种比较直接的表达咯。张二宝说是个小哥哥，好清秀啊，似乎不给一个正脸，不给一个全景特写不行了。猜我是什么鬼，嗨起来。还有虾，又见杰克堂帆哥，超级喜欢你们等故事盒。所以在这儿也预告一下，明年我们的杰克堂的故事盒就会是一种大家集体创作的氛围，至于到底是什么，请大家拭目以待。那今天的杰克堂的故事盒也要开始了，我们今天的故事是美好的谜语。在我们讲故事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有什么想要表达的部分，有什么感想，有什么感言，都欢迎和我们交流。关于谜语，关于美好的，你可以把它拆解开来去看这个题目。我们的故事开始。啊，五天来天气似乎不太好，雾霾如注，没完没了，似乎他最终想把城市给淹没了，飘散在天空中，无穷无尽，浓密如麻的在这个地方肆虐。软绵绵的灰色像一块巨大的海绵在空中慢慢膨胀，膨大到一眼望不到边，然后凝固在四周一动不动。面对着这些被淹没的地方，我买了机票去到一个靠海的岛上，走在岸上，海面上升起一股隐约可见的宽阔的雾气，虽然都让视线成为了模糊的，但是你所呼吸的只有水分。这个12月份的小岛对我来说就只是一个夏季的城市，我逃出了北京冬天的那副面孔。然而这个只有夏季的城市留给我的是各咖啡馆里的灯火通明，那里便是我的避难所。从那些我所不认识也叫不出他们名字的人脸上看到不同的表情，读到不同的故事。我也想读到你们的故事， 欢迎分享，保持交流。I know you're feeling alone, so far from home, and nobody knows your name. You heard him calling you out, you face the dark and the doubt, you've come too far to give it all away. This is not the end, this is just the beginning, this is only the start, and this life that you're living, you got 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堂的故事盒，等你开启。 欢迎回来，杰克堂的故事盒继续讲故事。看到花椒当中自己这边好像网络也在卡着，然后有朋友说为什么卡住了。看到我家猫猫叫汪汪，哎，好像好，现在好了，不知道你们那边怎么样哈。有句话说，缺什么就越喜欢什么，可能是我不够勇敢吧，所以才喜欢坦坦荡荡的表达。谢谢 YYY 送的掌声，欢迎来到十点大陆机，也谢谢我家猫猫叫汪汪非常真诚的分享。我想这应该是真的心里话，非常勇敢地承认了自己心底的那份不勇敢，也是很勇敢的一件事情。好，歪歪歪说我这里不卡，好像现在已经好了，所以我们可以继续讲故事了。在讲故事之前呢，也再次介绍一下和我们取得联络的几种方式。比如如果你想选择纯粹的聆听解放双眼，那么你可以把调频锁定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或者如果你很好奇我们直播间当中现场的样子，比如说如果你可以看到的话，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有一个大大的黑胶唱片机，然后杰克堂坐在这边再给大家讲故事。而在另外不太遥远的远方那个位置，可以看到帅气的冯帆正在抱着吉他用他的乐器说话讲故事。那么我们的故事开始继续，美好的谜语，这是我们今天的故事。关于任何作家，在作品中必然有自己的影子，并且在其中也必然要描绘自己的思想是幼稚的，那是浪漫主义留给我们的遗产。一个人的作品所反映的常常是他对往事怀念的轨迹，或者是本人的向往，几乎没有完全是自己的故事。一个男人，如果我确信他是我的朋友的话，总会有双重的性格，一个是他展现出来给我看到的，一个则是属于他自己的。临出发前，书店还是没有开门，路过的时候门口依然挂着停业整修，只是店门开了一个缝。于是我因为好奇便走了进去。走进去之后发生的故事我们留给后面讲，而我觉得其实不仅仅是一个男人，很多人都会有着所谓的双重性格，到底是因为什么呢？独处的时候是与他人的时候纷纷不一样。 扬起了灰尘，回忆里一场梦，那照片里的人瞳孔残烛沉默，合上了过往梦境火车身旁真实中的脉搏，生命来到窗前不肯一声，领走了我们，谁为情所困，谁为爱牺牲，谁比谁深刻，都是奋不顾身伸出我的手，看见了轮廓就当作宇宙， 奋不顾身伸出我的手，看见了轮廓就当作宇宙，甜美的习惯变成生活，才了解了什么辛苦是发展成就一个我，学会了生活能享受寂寞，剧烈的语言变成温柔，又带来了什么若是不曾走过怎么懂。 来自苏打绿的喜欢寂寞，欢迎你，晚上好，美若时光家的龙珠唤醒，好好听。还有小虾说歌单好听啊，今天的歌单其实不只是杰克堂这边的，还有对，刚才忘了说，就是我们今天的音乐人冯帆也有他准备的部分。我们是一个齐心协力的组织，所以我们听到的歌曲很多是来自朋友们之间私藏的分享啊。刚刚看到还有很多，比如说 YHBL 关注主播，谢谢你们的关注。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美好的谜语，而今天呢，我们的故事就是一个同名的主题。刚才其实聊到了一个话题哈，就是说一个男人如果我确信他是我朋友的话，总会有双重的性格。所以问题来了，请问冯帆，你是我的朋友吗？或者说你有没有双重性格呢？ 我觉得我应该是比较明显的有。 哦，所以今天坐在这里的是哪一个你呢？ 就是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应该是就像现在一样说话绵一点啊，慢慢的这样的。 哦，不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呢？ 对，不跟，如果是自己一个人的话，做事儿的时候就比较容易特别激动，特别着急，就特别像没有耐心的感觉。 哦，感觉，所以你是跟那个人来疯反着的，对不对？就人来疯是见了人之后就疯，你是见了人之后就腼腆，留把机会留给大家，大家一起说。 对，好像确实是这样。 嗯，怎么办？下次我把你一个人关在这儿，然后看着你怎么疯，好不好？要给你一个镜头，给大家直播一下怎么疯。所以刚才，哎呀，龙之唤醒又一个美女，所以你仔细看看好不好？不是梳了辫子的就是美女，就是帅哥。对，龙之唤醒好可爱，我们的听众总是那么的可爱。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美好的谜语，所以关于谜语或者关于任何啦，我们在讲故事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去分享的感受，或者我们在听音乐的过程当中有哪首你特别喜欢的歌曲，或者希望之后在某一期节目当中可以不期而遇的歌，都可以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会好好的收集起来，然后可能在某一天就会出现在我们的歌单上，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惊喜了。那么杰克堂的故事盒现在继续。 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歌，原本不在同一个创作时空，却在与你相遇的那一刻相通了。杰克堂的故事盒等你开启。 他停下手里的事，啊，大概是我的脚步惊动了老板吧。他探出头四处打望，看到是我，微微一笑，算是打过招呼了。我反而有点尴尬。看你闭店很多天了，今天路过看到门居然开了，所以进来看一下。他从小桌子后面站起来，手里依旧在整理文稿书籍什么的，对我说，哦，没事儿，我最近休息了几天，顺便在忙签证的事儿，之后会开的。签证？我反问道，你要出远门吗？他伸手递给我一本书，那，送给你的。 是一本独立派的小散文和诗集。他接着说，十三很喜欢，我想你也应该很喜欢，你们挺像的。安静地坐在某一处，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管外面发生了什么，你们都可以当作不知道。我笑了笑，打开手里的书，是意大利语的译版。我翻转着看，他对我说，我一直在做意大利语翻译，所以就总窝在这张桌子后面。我吃惊地望着他，啊，十三都没跟我说过，他只是告诉我你是学文学的。他停下手里的事儿对我说，十三很少朋友的，他总是一个人，一个人去不同的地方画，不同的地方写。他说这样会有一种在反复经历不同人生的感觉，所以就算他一个人也从来不觉得孤独。你也跟我说过同样的话，你喜欢看路过身边不同的人，揣测发生在他们身上不同的故事，觉得这样的人生才丰富。所以我说你和十三很像，也难怪你们可以聊在一起。为什么不留他？我还是问出了心中的疑问，虽然我觉得很不礼貌，但是和十三有关的事儿，我总是有一颗好奇的心。也许就像是书店老板说的一样，我自己对着十三是亲切的，我们彼此交谈从不觉得陌生。谁会给你带来这样的感觉？当我们望着镜中的自己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发出类似的感叹，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谁和你步调一致呢？来自蔡健雅，谁？ 现在的我还是对爱这么疑惑，不想给什么承诺，保持沉默，独自走过空虚和寂寞，他们陪伴着我，装作洒脱，其实很懦弱。 谢谢游荡者为主播添加的标签，还有依旧斑马王子的问题。唱的什么歌啊？唱了好几首呢。 一个人过也算不错，平淡的生活，夏日挂带也算暖和。天空 我话都不用说，就抱紧我，让我感受他多爱我，谁让我感觉不需要太多，过去心痛从此被淹没，就抱紧我，让我感受，让我感受他多爱我，让我相信他是 谁，来自蔡健雅。您正在收听收看的依然是十点大陆机，我是杰克堂，这里是十点大陆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大陆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嗨，在路上2016，晚上好。今天北京时间22:37:53，在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看到了你，还有很多新朋友老朋友陆陆续续的进入到了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我是杰克堂，而在我的不远处抱着吉他的是我们今天的嘉宾冯帆，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冯帆。 冯帆不仅有手中的面前的话筒可以用，还有手中的乐器可以来去表达，那更像是他的一种延伸。对，在路上2016伴奏的感觉不错哟。其实我更愿意把它当作是一种一唱一和，而不是伴奏，其实是两轨进行共同创作的状态。杰克堂的故事盒，这是我们今天想为大家呈现的美好的谜语，还剩下最后一段没有聊，没有讲完，故事还差一点点。如果是十点大陆机的老朋友，可能会对我们之前的故事有一点点的线索，会知道那个叫13的姑娘现在人已经不在他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时空，而是去了遥远的意大利。因为心里面一直怀揣着一个人，心心念念一个人，却没有办法直接的向他表白，两个人的关系就这样暧昧着，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却谁也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让外人看着这个故事当中的所谓的我有些着急，那接下来的故事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我其实在讲故事之前也特别想听听大家的想法。当你心里面喜欢的那个人要去另外一个地方，你是会选择祝福，等着缘分也许兜兜转转再把大家彼此拉近，还是义无反顾地去追随？也就是说，你是会选择主动地追逐，还是被动地等待呢？我还挺想问问，既然我们有嘉宾就不能浪费呀，冯帆你怎么看？ 我想起来上一次来的时候回答那个问题，好像也不一定。 上次是啥问题来着？ 我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不一定我会哪一种选择，但是可能会偏哪个多一点，我可能偏被动多一点。 你是偏被动多一点的。 对， 所以当自己喜欢的那个人去了远方，你可能会选择怎么样？ 说不好，但是大部分可能还是在只是 原地。 对，只是想他而已。 你还说你是直接的，你这明明就是很那个很谜语吗？因为我的话筒又掉了。因为看看大家是怎么选的，看来你不是一个人。在路上2016说呀， 祝福他，直接祝福他。嗯，还有我家猫猫叫汪汪。哎，稍等，看到没勇气小姐选择啊、哦？嗯，明白。你们都是逃避组的。在路上，2016说，放手也行，才是真正的爱他。嗯，而依旧斑马王子又抛给了杰克堂一个问题：姐姐在大学谈恋爱了吗？嗯，那就告诉你好了，反正没有秘密。当然有了，不谈恋爱的大学还是有一些缺憾的，对吧？放手才是真正的爱他，这是在路上2016的回答。你呢？依旧斑马王子 ，Q 你一下，你怎么想？你怎么看？所以还有很多很多的正在收听我们直播的朋友们，你怎么看？猜我是什么鬼说？就没有有勇气的人吗？那就你能不能做一个表率呢？看看大家会怎么说？真的没有人追随吗？那我们先听一首歌吧。听完了歌之后，我们再来听这个故事的结局。刚才很多人说了自己在心目当中关于爱情的定义，比如说在路上2016说，爱他也许是会放手吧，放手才是真正爱吧。依旧斑马王子打太极得根据家里的情况而定，说几个情况来听听。猜我是什么鬼，就直接追啊，看终于有一个有勇气的来了。我们来听 Love。 I'll say it again. I wish we were more than friends. You know I love the way you dress. You know I love your style. Every moment I'm with you, I can't help but smile. I've thought it before, I'll think it again. When will we stop playing pretend? Wishing you would just make up your mind. Let me love you and we'll be alright. I don't know why I can't keep chasing after you. If you don't feel some way.Just know that Hey， 在这个空档当中要预告一下，一会儿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我们还有原创歌曲一首，对，以后看到我们这个组合，你们就可以去想象一下，我们每次不仅有这种声音、语言和音乐的组合，还会合作一首小小的段落。嗯，在明年我们会每周都会带来一首歌。继续先来听《Love》，来自《Finding Hope》。我是杰克堂，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欢迎回来，十点答录机，我们还有最后故事的结尾。看到依旧斑马王子说，如果家里有人需要照顾，我不会离开父母的。啊，猜我是什么鬼？我周围北京的孩子貌似都不怎么听父母安排。啊，所以好像所谓的依情况而定，就是这个意思了吧？还是非常非常坦诚， 并且考虑周全的。猜我是什么鬼说，当父母有需要的时候，当然要陪伴父母啦。在路上2016，真爱相信不会轻易走散吧。所以看来所谓的选择原地等待，也并非是放弃，而是相信缘分兜兜转转会把应该那个对的人送回到你身边。我想这也是一种很积极的心态。而故事当中的13和书店老板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我们继续往下听。他望着我想了一会儿说，13不应该属于这里，他应该一毕业就离开的。可是他拼命地留在这里画，在同一个地方画，他是自由的，不应该受到任何束缚。我没有权利这样做。他告诉我他要走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已经开始准备等待。但我在这固执地等待什么呢？我自己也不知道。或许可能是等待13重返这里那一刻的到来吧。不错，这确实是一个有点荒唐的念头，而且几乎总是受到自己质问的念头。后来他临走前告诉我，他选择的地方是意大利，我就明白了，这好像是只属于我们之间的谜语。他说了谜题，我便知道了答案。我想了一下，恍然大悟，啊，所以你是要去？他笑笑，书店还是会继续开着的，所以那边靠窗的位置你还可以站着。我走出书店，拿着书往回家的路上奔跑，心情很好。我订了机票，第二天便逃离似的离开了这里的冬天。我打电话给 Z， 告诉他关于13故事的结局。这个嚷着要在故事中看到美好希望的人说，怎么感觉有点折腾啊。我走在岸边，夜晚并不降落在海上，太阳已经落入海中。很短的时间，金星便在黑色的浪涛上方孤独地显现出来。只在闭眼睛的一瞬间，便见清澈的天空已经布满了星斗。故事讲完了，关于美好的谜语，这个谜底你猜到了吗？这是你期望的那个谜底吗？我想不管你的答案是什么，其实我从大家的话语当中都看到了一种美好的希望，似乎并不是说一种消极的等待。再度是2016，期待故事的结尾。其实这应该算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因为在故事的结尾处也并没有说13和书店老板最后以什么样的方式相遇了，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对话，会有什么样的开场白，接下来的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其实正如我们的生活一样，今天只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片段，这一年也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片段。有的时候朋友会因为这一年的生活片段而不开心，陷入困境，也有人会因为这一年的生活片段洋洋洒洒得意洋洋。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拿片段和片段比较，当然把片段无限的延伸，人生和人生也是无法比较的，因为只有我们才是故事的亲历者。好了，那说到这儿，你们准备好我们唱歌了吗？谢谢猜我是什么鬼送的女神，也非常感谢刚才很多朋友的留言。我们现在要开始唱歌了，对，我们要唱歌了。以后我们每次的节目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都会唱一首歌，而且是临场创作，每次都是在距离节目开始前的差不多一个小时，我们就会开始今天的创作了。所以歌词在此，因为杰克堂是一个不太记歌词的人，所以自己喜欢的歌词也要拿着本子照本宣科的唱。那冯帆准备好了吗？我们马上要开始我们的表演了。我们进个片花吧，然后就开始。我是杰克堂，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会不会是一个美好的谜底呢？就等着你去破解了。十点答录机，今天晚上就要和大家说晚安了，也非常感谢音乐人嘉宾冯帆的做客，谢谢。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谢谢大家。 谢谢我家猫猫叫汪汪，喜欢2016在路上，生活就像是谜语一样，令人憧憬和期待。猜我是什么鬼，简单好听，还有外外外送的掌声，谢谢1988马王子，谢谢你的夸奖。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就要和大家道晚安了。最后让我想想用什么歌来结束今天晚上呢？其实我们准备的歌单有好多歌曲没有播出来，不过没关系，我们还会陆陆续续的夹杂在后面。所以如果你们有想听的歌曲，或者想要去分享的歌，也可以在这里面和我们分享出来。怎么可以这么好听？喂喂喂，哎呀，你这个反问问的我真的是心花怒放。好了，晚安各位，让我们用这首歌来作为今天的晚安曲吧。明天的记忆，对，所有关于明天的又会变成记忆当中的一部分。不着急，我们一点也不着急，那个谜底总会揭开的。晚安各位。 在我最深处有过你祝福，有花瓣的飞舞，泪水的凝固，轻抚一路上成长的纹路，在默读那些爱的仓促，犹豫的脚步，坚持的酸楚，可是我很清楚，别在乎付出，潜伏内心脆弱。 明天不在了，但是在周六周日晚上依然会有杰克堂和我们的小伙伴和你们相伴，在明年的2019年，杰克堂的故事盒依然等着你。晚安，所有的朋友们。 头不可数被误解的路，现在我弄清楚，那让我承受前夫内心最柔软的感触，长成了大树，让生命有高度。 这里是十点答录机，请留言。 你最近好吗？ 十点答录机，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